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美容造型师贝斯的故事。他是追求时尚潮流的年轻化妆造型师，他也是敢闯敢做的女强人，在他柔弱的外表中隐藏着内心大大的能量。从化妆助理到独当一面，成为管理200人团队的领导者，一路走来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本期人物空间，请听贝斯讲述他的成长故事。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贝斯也跟大家分享了他学习这个专业的一些故事，以及这个专业他涉及到的一些领域啊，咱们不了解的很多的地方啊。通过贝斯的分享，我们现在呢也对他这个职业呢也有了一个了解。那作为这个化妆师和造型师，大家总是觉得你们会站在时尚的最前沿，总是觉得你们肯定就知道现在都流行什么，包括服装啊，甚至说一些色彩啊，一些这方面的产品啊，是不是你们都随时都要关注？ 嗯，对，因为我们平常会看一些国外的一些服装 T 台呀、 啊，是啊， 对，然后还有一些国外的杂志， 对， 还有就是国外最流行的趋势，这些我们都会关注，然后包括国内的， 嗯， 就是无论是国外的那种杂志还是国内的杂志，我们就是每一期必看。 嗯，就是他会定期发布一些东西啊， 对， 甚至包括一些什么流行色呀之类的，实时的关注，才能够在你工作的时候选择最让大家啊觉得时尚的这些东西体现出来。 对对 对，啊，就每年你还有那个现在老有那些叫什么维密展示啊，那叫什么模特穿的特别漂亮的 维多利亚秘密那个， 哎，对对对， 那个性感的那个带翅膀的那个， 哎，对，就都带翅膀的，我们看着就有点晕。你们如果看的话，就会从中看出很多时尚的元素。 嗯，对对对， 哎，这就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对对对， 时刻的关注。那当时你入行以后，你讲了哈，在一个工作室里跟着这工作室里边的老师，一边给他助理，也实际上也一边跟着他学习， 对对对对， 然后自己也一边在操作着。 对对对，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有多长时间？ 这个过程就是我可能先是让老师喜欢我， 哦， 他做什么我可以多替他做一点， 嗯， 他就会多带着你， 嗯， 然后你就会成长的快一点。 你跟我有多少个这样的老师学习？ 两三个。 那在这种这个工作环境下吧，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哎，你们的这个工作挺有意思啊，就是因为你们可能会接触到很多的明星、名人啊，这样的机会多吗？ 刚开始可能会少， 嗯，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一个老师，我是从第二个老师那儿过来，然后我就去化妆了， 哦， 然后就开始没有做助理了，然后他带我出去工作，嗯，到第三个老师那儿我就直接就上手，直接就是化妆师， 就给这些演员们去化妆了。 对对对， 其中也有一些很知名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演员啊， 对， 有歌手啊，也有这个戏剧啊， 对对对， 这样的。诶，比如说你这个接受到了不同的任务，他需要你去做的这个设计是不是就不同？你比如说这是一个剧组， 嗯， 一个电视剧的剧组，他的化妆是一种要求， 对， 如果是一个电影剧组，要求是不是又不一样？ 对，他就是肯定跟他的那个形象啊，就是演的角色呀，还有导演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对，或者说还有一些什么大型活动， 对 啊，这里边他这些上台的人也都需要化妆，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对， 那你觉得这几方面哪个任务啊，哪一方面的任务是最繁琐的、最难做到符合要求的呢？ 其实活动都还行，如果是剧组的话，只要是妆面定下来就没有问题，如果是妆面没有定下来之前，可能会要根据导演的要求然后去反复去改。 嗯，所以这个难度会大一些。 对对对， 因为他如果是影视作品的话，他的要求会比这种活动要具体的多。 对对对 啊，这个活动的话差不多大家上台只要有一个总体的感觉就可以了，那个影视作品里边它每一个角色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对对对， 而且它每一场戏可能甚至都不一样。 对对对，可能你要拍它可能会利用一个场景，然后呢要拍它在这个场景会发生很多事儿，三天以后的事情也可能当时就在这一个场景拍了， 是吧？ 然后就会立马换发型了，然后换服装了，然后去接那个戏。 对对对，就是拍戏的过程和我们看到那个剧的过程是不一样的。 对， 他很多的镜头都是拍完这个拍那个，拍完这个拍那个，但是这个镜头不一定是连贯的啊，它不是一个接续的这么一个关系。 对， 所以就得快速的在里边转换。也许刚拍完一个艳阳高照的镜头，接下来就要拍下雨的镜头，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挑战性还是更强一些。 嗯，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不断的积累经验，你也在慢慢的发展自己啊。你是就是从开始学习就到北京来了，还是说学习完了以后到北京来发展？ 嗯，是在北京学了。 在北京学的。 对对对 啊，我听你说话的口音应该是南方人吧？ 对。 啊，在北京呢就开始学习的过程，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嗯。 那想当然到现在也是有十几年， 差不多吧，十年。 嗯，那个时候除了去上学和工作之外，是实际上在北京要发展要站稳脚跟的话，应该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吧？ 对，挺难的。说实话，北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化妆师 啊。有这么多的竞争对手吗？ 对，有几十万。 但是你还是一直做得挺成功，而且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了，是这样的。 嗯， 那你不可能说几十万化妆师都像你这样都能有自己的工作室了吧？ 反正就是自己可能肯定也吃过很多苦嘛， 嗯， 然后熬过来了。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点，就是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怎么样去克服它？ 反正困难的话，就是工作当中，反正都是迎刃而解的特别多。 嗯， 但是呢，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做一个舞台剧，在几秒钟之内要换很多种东西。 嗯， 比如说他演的是结婚呀，然后可能我们会在几秒钟之内吧，同时会有七八个化妆师在那里一人拿一件东西，然后给他添东西，然后换头饰啊，然后还有新郎的东西， 忙碌。 对，特别忙。 嗯，要求特别多，特别具体。 对对对。 再有一个，是不是也会遇到，就是你做了半天，他还是不满意这样的情况？ 也会遇到。 嗯， 这个得看什么状况。 嗯， 如果是导演的话，你就根据导演的要求去 再改。 对对对，你要，首先你要了解这个人， 是， 然后呢，顺着他的心理， 嗯， 探听他的方向，然后只要你要找到他的方向以后，就很容易。如果说你要是逆着他来，那可能他就会对你极其的不满意， 对， 然后你做什么都不行。 嗯，因为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组里头，你对他的了解可能也就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 对， 对吧？你不可能对每一个导演，你从开始你就了解他，这个得是在接触当中， 对对对，就是聊天当中 了解他的特点， 对， 然后他的喜好，顺着他的这个指导方向来， 对对对， 啊，另外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也比较大牌的明星，他们可能哎呀，这个化妆的事儿他也懂， 啊，他也会有很具体的各种各样的要求，你不能把我哪儿弄成什么样、 啊、 是吧，我这个地方你必须得给我怎么样弄有这样的 有就是我们在剧组的时候、 嗯、 可能就是说腕儿吧、 嗯、 就是可能女一还低调点 儿、嗯嗯嗯、 但是有女二啊那些男二 反而他 还耍大牌的多一点， 是吧， 真的就是这样的，他比如说他可能不会按照导演的要求，我们有导演有固定的定妆、 嗯、 然后他就会说啊我还是那样美，我就喜欢那样，然后你不要给我画成那样，那样太丑了， 嗯， 然后你就跟他说那样不行，然后他就会给你翻脸啊，然后也会不开心。 嗯， 对，也会遇到，就是可能我们剧组嘛，工作会很辛苦，特别是有一次在剧组的时候，因为我是不化队的老大嘛， 嗯， 我那天早上就是因为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嗯， 那天呢，我可能就刚好掐着点儿到那儿了，我们那女二就等了我一会儿，然后看见我没在，然后就转身就走了，当时都没化着妆，然后后来把她的那场戏都换到后面去了。 哎，所以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情况， 对， 但是呢还得想办法解决问题。 对对对， 哎，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整个剧组的工作中断了，或者说自己的工作也受到影响，所以他也需要一个磨砺的过程。 嗯， 哎，你刚才你提到你是服化队的老大，这老大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不好当、哎、就是因为组里边就是有事儿的话，就哪怕助理他们 嗯 还有那些做的不好，第一个骂的就是我。 是，就是说你从一开始做助理，然后慢慢的做到这个老大，是吧、 嗯、 他做的这个责任就不一样了。 对， 哎，以至于到现在啊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嗯， 那你就是不是老大的问题，你就是老板了是吧，怎么会想到自己要搞一个工作室。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他是追求时尚潮流的年轻化妆造型师，他也是敢闯敢做的女强人，在他柔弱的外表中隐藏着内心大大的能量，从化妆助理到独当一面成为管理200人团队的领导者，一路走来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本期人物空间请听贝斯讲述他的成长故事。 怎么会想到自己要搞一个工作室？ 你跟别人做也是打工嘛， 嗯， 就是你跟着别人，人家就相当于人家吃了肉跟你分了汤就是一个道理。 嗯， 但是呢我想的就是，如果说我有了自己的资源以后，那我可以扩展我的人脉关系， 嗯， 接触更多的人，然后做更多的事儿呀、 哎、 然后让自己可以挣更多的钱呀。 嗯，这可是其实大家都愿意自己的这个事业能够更进一步的发展。 嗯， 当然做一个工作室也不是说很简单的吧，说做就做，这个也得需要各种条件成熟吧。 嗯，对，首先得有资源、 嗯、你这个资源是什么含义呢？ 客户来源呀、啊、 嗯，客户来源就是你得有活干。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通过你的前期的这个几年的一种工作的当中的积累， 对， 他可以达到一个满足你作为一个工作室能够有足够的这个工作的量，这样才能够组织一个团队去做这个事儿、 嗯、对，是的、 嗯、那比如说做这个管理工作，那就和具体的过去跟在团队里边去做具体工作又不一样了吧。 嗯，对，肯定了、嗯、那我肯定得先每一项活动也好还是剧组也好、 嗯、 我都会提前安排好。 嗯， 因为我也会去了解化妆师的特性， 嗯， 谁适合干嘛，然后我会把他们都规划好。 嗯，你现在工作室团队里有多少化妆师？ 经常合作的50-60个吧，但是如果说签约的就多了， 嗯， 就是这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活动， 嗯， 签约的有200多个呢。 嗯，你看，就是要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团队， 嗯、 你要去管理它。 然后呢，这个可能同时开工的不止一组人马吧？ 对，还很多。 对，你比如说这边有一个电视剧，那边有一个电影， 嗯， 那边有几个大型活动， 嗯， 那这个整个的这个统筹管理现在都由你来做？ 现在差不多由我来做，然后我助理也会帮我分担。 然后你指挥着这个助理也会去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可能要求你的这种能力就会更加的强。就是因为我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是一个特柔弱的那种形象啊，说话也是满声细语，就是我很难想象你能镇得住那么多的场面。 工作的时候我很凶的。 哦，其实这个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嗯，对。 就是你已经不仅仅是对你一个人负责了。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针对客户这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对， 就是可能不会像咱俩这样聊天， 哎， 然后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嗯， 甚至我也会就是比如说在剧组哪里不好，我会当着导演的面然后直接骂他们， 嗯，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骂他们，主要是也是让导演看着， 对对对， 最起码 是啊， 不会说不负责任啊啥的。 嗯，你看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很繁重的，是吧， 嗯， 其实我在我们看来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孩，是吧，每天从东跑到西，然后那么忙，是吧，这个还要管那么多的人和事儿啊，是不是，生活当中业余时间就没有像说有些朋友那么轻松了，还会有一些什么业余爱好啊，或者甚至谈个恋爱什么这样的时间吗？ 其实有，但是时间不够充足， 嗯， 就是可能之前学习的时候那会儿可能比如说会自己喜欢什么骑行啊，然后打保龄球啊，爬爬山呀，户外，现在完全就没有了。 哎，这个你觉得现在是还是在一个创业的阶段？ 就是因为我不想是，比如说我们白天工作或许我们会工作到很晚， 哎， 或许如果有一天我们工作的就没那么晚了，但是又会遇到应酬啊， 嗯嗯， 然后就会想办法，也是为了跟客户打好关系嘛。 嗯，就是说你其实你们的工作有的时候包括这工作时间也得跟着那个具体的那个剧组啊，或者说那个组织方啊， 嗯， 那个都得跟着他们的安排走。 对对 啊，尤其是拍戏这事儿，那就真的是很没有规律。 对对对。 那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他怎么样来发展？以后你有什么规划和想法？我听说你们这个行业是也讲资历和知名度这样的。 嗯，对。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积累，能够使你的这个包括你自己的知名度，还有你这个工作室的知名度，它能够提高呢？ 对，其实跟艺人是相生相息的吧，应该是一种感觉。我们呢也会比如说当你做得好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组委会然后找到你，然后呢聘请你去做什么评委啊，如果说你的作品能达到他的要求，然后请你去当评委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金像奖带领的时尚的一种奖，但是这都是属于国际奖奖项。 就是说你们也有机会去参加比赛。 对， 是以工作室的名义去参赛呢，还是以个人设计师的名义去参赛？ 嗯，这个以工作室的话，我就去年和前年参加了， 哦， 然后个人的话，就是这些年一直都在做，然后就是我不去，就是他们都会打电话，一直打电话，然后让你去。 哎，就是说在这个圈子里边，实际上你要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和知名度， 对对对， 得的奖越多， 在对外的时候能提高身价。 嗯，这个是一个规律吧，就是实际上在你们这个行业里它是竞争很激烈的。 对，相当激烈。 就像你说的有那么多人哈，大家都要去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感觉。 对。 而且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你还肩负的你对你这个团队里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啊，你的这些团队的这些成员，你还要有一个带动和培训的工作吧。 对，这个我们一般都是在群里开会。 哦。 然后因为现在可能你要说都到现场也不可能。 嗯。 然后呢只能说要签约之前那肯定是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培训。 嗯。 然后你要是觉得合适经过面试，然后你的妆面和造型也确实合格，然后我会培训你。 嗯。所以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你就 成了一个老师的角色。 嗯，对。 这个把你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和技巧再传递给更年轻的这些学生们，实际上他也当然也是学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 嗯，对，他们大部分都是学完专业出来以后，然后找工作嘛。 嗯嗯。 那我前提也是有助理的工作先安排他们去做。 哎，你有没有了解啊？你比如说像在你们这个行业里啊，这个圈子里，像你这样的工作室，这种规模的多不多？还是说差不多就这几家呢？ 其实在北京的工作室还是挺多的，这个大小都有，主要是北京的化妆学校多呀。 有很多化妆学校， 太多了， 这个学习出来的学员也很多。 包括我之前也是一开始的时候也培训学员，然后工作室刚开的时候，那会儿肯定是活儿肯定不会太多嘛，对吧？也会有，但是我会有很多富余的时间。 嗯， 然后这富余的时间呢，我就来培训学生了。 对，就是有没有将来有这种计划，就是也开个培训学校，固定的？ 还真有。 哎，对，这个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吧。那你现在就是这么忙，还有时间自己亲自去做一个作品吗？ 嗯，就是会有很多客户，他会非得让你去，但是你就会想尽办法抽个时间去。就这样。 有没有什么比较遗憾的这种感觉？就是不能再去设计出来那个让自己特有成就感的那种作品了。 这个也不是说有什么遗憾，但是比如说你要想有时间的话，比如说我们也会在，就是真的很闲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工作室里面自娱自乐。就是会做自己，比如说电视剧现在新出来一个什么妆面呀，对吧，一个古装的，那我们会抽出时间然后做这个发型，然后设计打造自己的视频，然后服装啊，然后拍成照片。我们也会去， 你可以去设计怎么说更有指导性的东西，然后交到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去更多的方面去实现。 对 对，这个也是做到站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去把握这个方向。那除了这个工作以外，现在你比如说家庭方面呀，一些生活方面的事儿啊，如果说牵扯到了你一些这个需要你去怎么说分身，那你会怎么办，怎么处理呢？ 反正一提到工作吧，我就是很开心的。但是说感情或者生活，我可能就没太注重，然后也没想过。 没想过，他总得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拿咱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话说，得有一个归宿吧。 是你之前也找过，但是他可能会受不了你。 为什么会受不了？就是你这种工作太疯狂，还 是 说、 就 是、 没时间搭理他呀？然后他胡思乱想， 太忙， 然后他就胡思乱想，你可能自己也会受不了这些。 那会不会等到某一个阶段你会抽身出来，然后去专注的去想一下这方面的这个事情？会的。 对， 在未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变成现实的时候。好吧，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啊，也预祝你的这个事业能够取得长足的发展啊，圆满的成功。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